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六，农历10月1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京津冀建立环境执法联动机制，重点打击3地燃煤污染。 第19届京港洽谈会在香港开幕，梁振英致辞。 本市大额专项资金审计整改结果将公开。 市教委督促中小学加强防毒教育。 海淀区保障房轮候家庭购房可获得一次性补贴。 公交集团下周一将新开4条快速直达专线。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天津、河北3省市环保部门昨天在京启动环境执法联动机制，3省市定期统一人员调配，统一执法时间，统一执法重点，开展联动执法。今冬明春的联动打击重点是3地燃煤污染，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统一人员，统一时间，统一执法重点，3地的环境执法联动机制将打破区域界限，破解京津冀3地环境执法中存在的难题。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钟崇雷举例说， 如果说分头执法，那么对于一些小的低端的这些产业，你北京执法它就会跑到河北去，河北一家乡执法它又会回流到北京来，这样的话呢，我们3地统一开展这种行动呢，对他们的打击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3省市互相接壤的区县要合作，对重点违法案件也要联合督查。河北省环境执法监察局局长赵军说， 北边呢可能主要侧重于水，你像北京的延庆跟张家口的这个淮南，包括跟赤城，南边呢你像不像拒马河啊，它是由北京的流向河北，你比如像空气污染防治这个，那就是全省范围跟北京跟天津的全省范围。 生态环境保护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虽然3地环境治理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国家标准、居民期待还有很大距离。天津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贾春宁说， 截止到今年的11月22号，天津市空气达标天数205天，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3天，自己来进行执法或者来进行治理，它的效果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在区域内的各部门联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将我们的环境空气质量予以改善。 今冬明春，3地将重点打击燃煤污染，比如燃煤锅炉的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自动监控数据是否造假等。另外还将联合打击劣质散煤的使用和销售。北京市环保局协调处处长李立新说， 尤其是散煤，因为是像老百姓各家各户直接采购，所以它具有比较强的流动性，然后京津冀3地又比较近，这种联动的执法联合打击形成一个高压的态势还是很有必要的。 本台特派记者朱莉香港报道，第19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昨天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开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届京港洽谈会以互通要素、双向投资、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为主题，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科技文化创新、京港双向投资和政府交流4大板块9项专题活动，为进一步加强2地在高精尖产业、医疗卫生、食品药品安全、大城市病治理等领域的投资贸易和城市管理合作搭建平台。梁振英致辞说，京港洽谈会已成为推动深化2地合作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北京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将为香港带来难得机遇。香港和北京的服务业各占生产总值90%以上和80%以上，2地服务业互补合作将创造更多共同发展空间和机遇。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致辞说，中共18届五中全会描绘了未来5年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进一步深化京港合作将迎来新的重大机遇。我们将与香港一道扩大双向投资，深化务实合作，推动2地合作发展不断跨上新台阶。 北京市副市长程红主持开幕式，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罗康瑞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裘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外交部驻港副特派员宋如安出席开幕式。 在京港洽谈会上，北京引进的项目全都是高精尖项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朱莉、王进清的报道。 它是文化和科技的结合，所以对技术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所以现 专做古代书籍数字化的香港中国国学出版社执行社长王小晶对即将落户丰台充满期待。 它的这个基地呢是国家数字出版基地，那么这个基地未来的方向其实就是数字。那么我们这个古籍的数字化在数字出版中和它非常契合的啊。 在京港洽谈会北京市第一家区县专场推介会上，丰台区七个项目签约额达到88亿元，而这也只是一个开始，它的目标是26个项目总投资额1000亿元。丰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石翔介绍说， 主要就集中在金融、科技、文化创意等产业和领域，项目呢都比较实，有4个项目已经注册在丰台，成绩非常可喜吧。 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苏红介绍说，以高精尖为主体的首都功能产业项目贯穿于筹办过程始终，在本届京港洽谈会上，北京引进的项目全都是高精尖项目。 技术创新型总部、高精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这5大类我们统称叫高精尖的项目。 这部分今年还是挺多的，是吗？ 今年全部都是高精尖的项目。 前来参会的香港邦盟汇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施德志已经是第3次参加京港洽谈会，这次他收获颇丰，同时也觉得分身乏术。 他同时有几场的不同区域的推介会，我都想参加，但时间有冲突，也真的想找合作的机会。这个活动只有这2天，但我也希望这方面以后大家多合作。 本台特派记者朱莉香港报道。昨天下午，在香港参加第19届京港洽谈会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和副市长程红与香港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罗康瑞主持座谈会。13位香港工商界代表人士围绕加快两地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金融、商务、旅游、互联网等领域的服务合作发言。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昨天是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主持全体会议并讲话。上午的联组会议议题是对本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专题询问。10位常委会委员和列席代表围绕科技大额专项财政资金在推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向副市长隋振江和市发改委、科委、经信委、财政局、审计局、国资委、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提出询问和建议。下午的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北京市统计条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密云区、延庆区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和北京市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决定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穆平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池强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杜德印讲话说，当前市人大及常委会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11届8次全会的精神，为在明年市人代会上审查批准好市13-5规划做好思想理论准备。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密云、延庆撤县设区以后，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如何转换？市人大常委会昨天通过决定，原县人民代表大会将转为区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并召开第1次会议，决定县长转为区长等事项。原县人大代表资格和任期继续有效，实现平稳过渡。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新的区1届人大1次会议将分别作出决定，原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县长、副县长、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转为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区长、副区长、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缺人员依法选举产生。根据惯例， 密云延庆区人大重新祭祀，新的区人大代表任期仍然到2016年届满，以确保全市各区人大换届时间统一。由原密云延庆县人大选举的市14届人大代表资格继续有效，市14届人大密云县延庆县代表团相应转为密云区延庆区代表团。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举行联合组会，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题询问。市审计局局长吴素芳表示，审计整改的结果将公开，整改不到位将作出相应处理，违法违纪违规的则将移送相关部门。从今年对科技大额专项资金的审计结果来看，资金使用程序比较规范，部分资金取得预期成效，但也确实存在监管力度不够、资金分配使用的权责机制和问责机制不是很清晰的问题，项目实施单位的法治意识还有待加强。今后本市将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尽快进行纠正，整改情况将作为对部门考核的重要内容，强化对审计整改情况的督促、跟踪、检查，督促被执行单位严格按照审计意见进行整改，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到位、整改不力的要查明原因，区分责任，作出相应处理。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受中共北京市委委托，市委统战部昨天召开党外人士通报会，通报中共北京市委11届八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戴军良出席会议并讲话。戴军良要求，全市统一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11届八次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十三五”时期北京发展的目标任务，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作用，围绕编制国家和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积极建言献策。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出席会议，市政府参事室、市黄埔同学会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政协带着职工新生上两会热线昨天继续开通，部分来自工会界别市政协委员值守北京职工服务中心12351热线，倾听市民心声。目前市民反映养老金、住房、扩大医保范围、供暖、职工技术评定的问题比较集中，委员们将把普遍问题进行梳理，提出提案，为政府改进工作建言献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您好，我是政协委员于凯。 下午1点半，北京职工服务中心12351的热线电话的铃声就此起彼伏。很多市民知道26号和27号是政协委员会接听电话，所以反映问题非常踊跃。刚刚接听了电话的刘永发委员说， 里边这里边牵扯到有共性的东西，比如住房啊、医保啊，那么我们就要逐级的反映，给特别是政府制定政策呢，要进行考虑。 职工反映的问题大多涉及养老金、扩大医保报销范围、住房、交通等方面，委员一边听一边记录着，非常耐心。很多委员都是多年来一直坚持接听电话。张杰委员说，七年来每年都非常珍惜与市民沟通和交流的机会，有的问题已经成为提案的素材。 今年呢，围绕着京津冀啊职工的一些结构性调整的就业问题，我通过热线得到一些印证，委员提案的时候更具有针对性。 据了解，带着职工新生上两会热线到今年已经10个年头，很多涉及职工普遍利益的问题，比如建立国企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医药费实施结算、职工带薪休假等问题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市政协社法委工会界别召集人李桂珍说， 特别是两会之前开着热线呢，特别接地气儿，能够了解那个职工的诉求，无论是两地一困啊，包括住房啊、医保啊，都是为职工在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 市政协将把这次职工反映的问题集中起来，对普遍性的问题进行梳理，提出提案，带到明年两会上与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沟通，为政府改进工作建言献策。另外，市政协还将在12月份开通倾听青少年新生热线。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昨天就加快推进品牌建设来京调研，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王新敏参加。调研组来到中关村管委会，听取了关于中关村示范区推进品牌建设工作情况的汇报。王新敏指出，中关村科技创新示范区是我国科技创新的前沿，要加快推进中关村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积极投入国家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中。 新闻广播消息， 近日，有媒体就海淀区教委批准成立的民办教育机构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学生吸毒事件进行了报道，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北京市教委表示，绝不容忍毒品对青少年的侵蚀和毒害，无论是发生在校园还是社会培训机构。据了解，事件发生后，海淀区教委第一时间约谈了学校相关负责人，并和公安部门一起到学校调查情况，督促整改工作，妥善处置好善后事宜。迷笛音乐培训学校也于11月26号中午通过迷笛微信公众号向社会说明情况并致歉。学校领导层专题研究对涉案学生的处置决定。北京市历来高度重视大中小学生的禁毒教育，市教委表示，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对全市大中小学开展预防宣传教育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充分调动和发挥学校的教育职能，遵循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成长规律与特点，将毒品预防教育宣传的重点落实到位，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从疾控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北京共发现10000多例艾滋病感染者，其中青年学生感染者逐年增加。近两年来，北京每年新增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100多例。为号召青年学生成为自身健康的捍卫者，昨天晚上，北京红丝带之家、北京地毯医院志愿者协会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开展2015年度2+1红丝带高校型专题活动。据了解，2014年前10个月，全国大学生群体感染艾滋病比例比去年同期增长59.1%。而据地毯医院介绍，这两年大学生前来做艾滋病检查已经十分常见，每年甚至都会有2-3例中学生前来接受检查，其中男男同性恋者居多。 新闻广播记者郭亚静昨天从海淀区房管局了解到，海淀区轮候经适房和限价房的备案家庭将可自行在市场上购买商品住房，政府给予一次性补贴。经适房备案家庭最高可以获得29万元的补贴，限价房备案家庭最高可以获得22万元补贴。这一政策从下月1号开始生效，执行期为2年。通知规定，海淀区目前仍符合经适房限价房准入标准，且通过市级备案但没有配售保障房的家庭，如果在海淀区内购买普通商品房或二手房的，或者在区外购买普通商品房、自住型商品房或二手房的，都可以申请一次性补贴。按照一居室和两居室分为不同的档次进行补贴，补贴遵照自愿原则。保障房轮候家庭提出申请，通过资格复核后，可以在购房后携带合同到相关部门领取补贴。自行购买的住房不改变其商品房属性，也就是说不受上市时间限制，出让时也不会额外收取土地收益金。 新闻广播消息，海淀区房管局昨天发布通知，将提高海淀区市场化租赁补贴标准，同时提高的还有公租房租金补贴标准。海淀区是全市最早实行市场化租赁补贴的行政区，根据政策，中低收入家庭自行在市场租房可以从政府领取补贴。这次海淀区市场租房补贴的准入门槛中，家庭收入的标准和公租房补贴标准一致。根据申请当月前12个月的人均月收入测算，一人家庭不能高于5000元，二人家庭人均不高于3200元，三人及以上家庭人均不高于2400元。补贴金额的标准也一致，采用按收入分档补贴的方式，最低一档能补贴租金的20%，最高则可补贴95%。同时，海淀区还公布了区域内市场租房租金补贴的核定标准，也就是说按什么价位来核算租金。标准显示，目前全市房屋租金最贵的是西城区金融街地区，每平米每月达到102元。 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从公交集团了解到，本月30号将新开4条快速直达专线，线路包括早高峰由夏家园开往彩虹路，晚高峰由北京电机总厂开往夏家园的快71路，地铁南绍和昌平永安路南口之间往返的快73路，垡头和大北窑南之间往返的快74路，以及四惠枢纽和鸿雁桥之间往返的快75路。新线路都采取直达或大站快车的方式，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运营， 四条线路统一票价5元，刷卡享受优惠票价3元。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7:20，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市交通委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与交通相关的微博达8338万条，也就是说人均发布了大约4条交通微博。市交通委表示，正在整合航空、铁路、 ETC、 一卡通等行业资源，预计今年年底上线北京交通手机客户端。 昌平区昨天成立全市第一家两微联盟，北京昌平、昌平先锋、南口记忆、回龙观社区网等80多家微博、微信账号成为昌平两微联盟首批会员。昌平区一直重视新媒体的发展，目前北京昌平政务微博在新浪、腾讯、人民三网粉丝累计达到130多万。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已确定落户北京，这是全球首个以创意与可持续为主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类中心。 首都博物馆与首尔历史博物馆共同举办的水陆城市首尔清溪川的变迁特别展览昨天在首博开幕。展览通过展示首尔城市河道清溪川的变迁，向北京观众展示600年首尔的历史与城市建设。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5级，属于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秦倩，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2.4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中度霾转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1月27日起，北京市连续3年推出节能减排政策，消费者按规定购买节能减排商品，享受资金补贴，可到苏宁、京东等21家企业购买。详情关注市商务委网站。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屋及乌，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公安部研究解决黑户问题，上户口有望与计划生育脱离关系。新闻热线持续关注供暖问题，暖气不热，维修滞后让人心寒。下面是详细报道。超生和黑户一直以来都关系密切，原因是一些地方把超生罚款和新生儿上户口挂钩。据统计，全国1300万黑户中有60%是超生人员，没有户口导致很多人寸步难行，生活举步维艰。新闻热线也曾经在10月中旬对此进行关注。11月21号，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主持会议，审议关于切实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社会抚养费与户口登记解除绑定出现端倪，那么被超生困住的黑户出路在哪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高翔、十月的报道。 2010年，山东籍女子李艳花与北京籍男子王文忠结婚，婚后于2011年4月生育一子。因王文忠离过婚，并和前妻生育过2个孩子，北京当地公安部门拒绝为李艳花生育的孩子上户口，孩子成了黑户。 父亲王文忠说， 公安局说让去计生委找手续，计生委说不批。 按照北京市计生条例，再婚夫妇双方只有一个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但因王文忠已经有过两个孩子，即使他妻子属于初婚初育，也意味着新组建的家庭不能再生育。对此计生政策，王文忠始终不能理解。 现在这个太太是初婚初育，她有生育的权利。 六月二日，王文忠将一纸诉状邮寄给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拒绝为其子上户的行政行为属于违法，并要求依法为孩子履行户口登记。此前，国家卫计委与公安部曾多次重申，任何公民凭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即可落户。然而，公安部门作为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兼职委员单位，在新生儿落户时又要履行相关的职责，通常会要求父母出示计划生育服务证，所以交清社会抚养费才给超生人口上户是很多地方的土政策。公安部在这次高层会议上强调，依法登记户口事关社会公平和谐稳定，要切实落实政策，着力解决问题，维护每个公民依法登记常住户口的合法权益。而王文忠夫妇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平谷区法院的判决结果，希望通过法律推动依法登记户口的程序落实。 家住丰台区方兴园的唐女士向新闻热线反映，从供暖季开始，家里的暖气就一直冰凉，平时卧室内的温度只有十度左右，眼看天气越来越冷，她迫切希望家里的暖气能快点热起来。 开始供暖一直到现在，那卧室里边的暖气冰凉冰凉的，谁都不管。我们家的平时温度是十度，现在就十三层以上。 十三层以上都不热。 对。 记者随后拨通了方庄热力维修部的电话。 全部热还是 零一这一溜？ 行，您告诉我一下电话，再给您看看去吧。下午或者晚上呢？ 下午记者又联系到唐女士，询问维修进度。 啊，太谢谢了啊！我看好像来人了似的，放水呢，我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啊。 现在是楼上放水呢，是吧？ 对对对。 供暖是整个冬季的大事，是市民关注的焦点。新闻热线近期屡屡接到有关延期供暖、供热质量差的反应。这不，刚放下电话，同样位于方庄的方谷园小区业主苏先生也来电反映，他们小区暖气不热。 方庄方谷园这个，我们都交着这个供暖费呢，但是它暖气达不到这个温度，不是我这一户，呼吁呼吁承包者啊，给这个老百姓带点这实惠。 一些可能影响正常供暖的问题，供暖企业应该提前做好排查检修工作，发现问题后应制定方案积极解决，增强责任意识，按标准提供优质服务，才能将民生事做得暖人心。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石兴瑞，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的啥？礼品红包？ No No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了，看一下路况，目前首发集团发来高速路况，各条高速公路车辆行驶基本正常。 出国留学找农行， 在农行办理出国留学金融服务，享受存款证明、旅行支票、电子旅居、环球汇款零费用； 办理境外预开户，享受境外汇出汇款零费用。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老婆，车抛锚了，修车花了8000多，真贵呀、啊！ 怎么没去爱马舍呢？他家的修车保一次付费送保养、原厂配件，还包修。关注微信爱马舍，电话4006077517。 好嘞，以后修车就去爱马舍。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